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 晋江文学城授权， 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 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422集，惠莲。花香一幅画的仙纸趁着耳边东珠，她眉间憔悴不减，神情有了几分低落。她语速缓慢，不急不徐。 阿音，阁老曾言，文死谏，武死战。但你瞧，这20年里的风起云涌，能够死得其所的又有多少？韩城想要扶持自家小儿当皇帝，天下人不让，那不是忠于李氏，而是韩氏失德，不配其位。大周内外纷争无休，真正能结束这一切的早已不是李建廷。沈泽川兴明得道，乃是天下众望所归。 他缓缓抬起眼眸，望着戚竹音，就像是望着决定天下兴亡的定海神针，既有钦佩，又有心疼。 今时今日，万民生死就决定于你的一念之间。 茶雾氤氲散在了窗格间，沉思良久的戚竹音问戚伟， 百年以后还有人记得戚竹音吗？ 记得。 戚伟忽然哽咽起来， 大帅此举成全天下数万人，从此百姓安居，大业待成，谁会不记得戚竹音？ 我名不能入史，牌不能受贡，又有违戚氏祖训，实为大周叛贼。 戚竹音望着山河， 百年以后就是黄土一抔，烂泥一把。 戚伟扶刀跪下， 大帅百年，我若尚在就为大帅供牌，我若不在就让我儿子，我孙子，我家世世代代为大帅点着那盏长明灯。 戚竹音回首笑起来， 如此我也值了。 丹城距离去都近，都城里的朝臣都悬着颗心，明礼堂通亮，偏厅里也坐满了人，等军报一到，所有人都凝神细听。李建廷问， 战况如何？ 回禀皇上。 跪在门前的军官汗流浃背，喘着粗气道， 2万督军中了叛军的诡计，总督落入重围。 东烈王呢？ 孔丘站起了身，军官抹汗答道， 东烈王出兵的消息实乃伪造，启东30万守备军根本没动。 曾玉手里的茶盏咣当落地，偏厅里顿时喧闹起来，在场的太监宫女都慌乱了。 剩余的督军呢？即刻回调。 陈真反应很快，先一步迈出，急声说， 即刻把剩余督军调回去都。 且慢。 薛秀卓忽然出声，他看着军官沉声说， 在督军回调的时候，同发火牌到绝西、河州及淮州三境，就说天下兴亡就在此刻，但凡能出兵助去都者，朝廷封赏100万两。 百万两，重金之下必有勇夫。薛秀卓已然被逼到绝路，淮州暴动没停，河州还有余匪，他此举是把西市钱库的钥匙悬挂在了去都城门。沈泽川没有立碑铁骑相助，不是天下无敌，这一刻谁能扭转乾坤，谁就能做大周下一个贵公。 戚竹音当真做了叛贼？ 曾玉难以置信。 戚氏百年守启东，他这一举就是让戚氏百年威望毁于一旦。 大周信里他们可以为君谏，为君死，但他们不可以接纳李氏以外的君王。 华相一说，天下人不要韩氏小儿，是因为韩氏失德，那是托辞。真正站在朝堂上的臣子都是李氏朝臣，没有了李氏，他们就是前朝遗老。皇帝不好可以换，但他必须姓李，这是正统。否则海亮衣为何以死为戒，薛秀卓为何竭力至此，另投他主，拥立李北，岂不是更好？数百年所谓的忠都在这一个姓氏里，越出去就是大逆不道的叛贼，还是背离纲常的卑劣之徒。他们奔走疾呼，振臂拼命，要的是李氏大周再度中兴，而不是另贵他主。高仲雄名声鹊起，可是去读读他的文章还得唾骂他这个人，因为他是三姓家奴，背叛原主就是不忠。臣以忠而立，他连对人主的忠诚都没有，他算什么臣子？不过是衣冠禽兽罢了。姚文玉才名倾天下，为沈泽川谋得的贤能却多是山野隐士，从去都来的寥寥无几。太学谈他，是谈他明珠暗投，是骂他背弃先师遗志。海良以死谏保正统，他却追随了出身不正的沈泽川，这是以身投贼。他早已被这些大周王朝核心的儒士们所厌弃，不复当年的璞玉清明。孔丘到此地步，泪流满面，叹道： 是我看错了七竹英啊。 少成比为何败得如此轻易？ 陈真兀自跌落在眼中。 他还带走了春泉营的火铳。 沈泽川拾阶而上，天还没亮，原驻营地烟雾滚滚，他已经能看清丹城了。 天已转寒，主子留心着凉。 费胜跟在后边替沈泽川拿长衣，泥间凝着薄霜。乔天涯和谭台虎几个挂刀越过，随着府军上去。谭台虎才拉完肚子，面色煞白，给沈泽川跪地行礼，喊了声府军，就自觉羞愧。 将计就计用得不错。 沈泽川侧眸， 待二爷回来要赏。 谭台虎闹了个脸红，他说： 这是府君算无一策，我他妈的没曾想军中还有戏做。 不是他的功劳他也不要，指着边上的余小在继续说： 都是油尽机敏。 那倒不如谢谢丁桃。 余小在打趣道： 你临头那一趴可是他替你打的腿弯。 依照平时，乔天涯必定会出言调侃，可他今日神色郁郁，立在侧旁并不言语。 府君是如何猜到军中有细作的？ 谭太后询问道。 不是你告诉我的吗？ 沈泽川反问道，他今日心情颇佳。 你听闻王宪到了端州，就动身往端州去，若不是有人教唆，换作以前你哪有这份胆量？ 谭太后最敬佩萧迟野，也最怕萧迟野。他虽然又犟又倔，可他是打心眼里服二爷。倘若没有人在他耳边吹风，单凭他直来直去的性格，也想不到王宪会告状。 就是不知道这细作究竟是去都的细作，还是鞭杀的细作。 于小再说： 原先是不确定，可他昨夜弄这一手，分明是去都的细作。 不是。 乔天涯突然说： 藏在军中的细作，绝非去都派来的。 众人回首看乔天涯。乔天涯道： 如果是去都派来的，督军不会毫不知情，少伯也不知情。夫君，此事蹊跷，二爷正在逼近阿木尔，阿木尔倘若安排蝎子在这里，必定不会下闹肚子的药，该下致死的毒药，这样守备军不敌督军，此州有了危险，二爷才会收兵回援，阿木尔的危机方能解除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